这是说到了毛衣的一个流行趋势。那图三呢，算是今年的什么流行趋势？ 其实它不算个趋势吧，我放上来是因为它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它这种面料的材质也是用了 PVC 但是不透明的这种颜色，然后加入一些很有趣的图案，这个就观赏性会很强。如果说在这种你突出想表现自己的时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尝试一下。尝试 这得有多想表现自己才会选择图三这而且里边它搭配的应该不是一件，但它只是搭了一个格子衬衫而已。 对，是的，就是更加突出它这个明黄色显得是有多么的亮丽吧。 对，因为它里面的格子本身就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觉得说、 可以随便穿出去的， 对，你一判断哦，这是红格子或者这是蓝格子，人家不是，人家就是花格子， 红黄蓝白、 对，就是这种搭配的，我觉得本身这个衬衫就已经很跳脱了。然后搭了一个这样的你到底是怎么考虑？算了，我们也应该问问那个设计师到底是怎么考虑的。谈不上趋势啊，只是觉得 就有趣。对，我觉得有趣，就是大家可以尝试去看这些东西，因为有趣的东西非常多，我们不一定，尤其是在穿衣服这件事情上，适当的轻松放松，然后让自己变得就是选择面可以更广一些。大家总是可能局限于说我喜欢穿什么或者是穿什么好看，很容易被局限掉。有时候我们破除自己一些底线去尝试一些我们觉得新鲜的东西的时候，可能这种心情的愉悦感都是不一样的。 我该怎么接呢？ 夏夏一定觉得我们就是要穿的好看，我们就是要穿着好看，怎么了？ 对，就是，但是这种个性我也接受不了。好了，还好马上就要进广告了，给我一个广告的时间缓冲一下这个什么， 然后再来接受。 再来接受我们比较正常的款式，就是我们看到在从图四开始啊，也打上了我们唐宋 logo 的这些由我们海棠同学设计的，可以被我们大众给穿出去出街的这样一些又带有今年大衣流行趋势的，欢迎大家来看图，也欢迎大家留言，来跟我聊天吧。今天就特别想跟你们聊天，好不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稍后见。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和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银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24岁男候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我得什么时候带呢？ 想被调侃的时候带一下。 十一月份好像承诺我们的听众说我们要办一个告别的见面会，就因为明年我们不在文艺台做了嘛。对，因为我个人啊，就个人要回到新闻台了。大家从明年开始，记住一个调频叫FM 100.6，好不好？那儿见啊！ 好， 1月1号开始，然后那儿见。所以，我这个尝试可以在这个告别见面会上。 那 你们 hold 住吧，你们控制住，你们 我觉得，我觉得一定是全场惊艳，真的， 就所有人都想跟我的手合影，并不是 我。没有， 我 们头上也要戴花，好吗？ 啊，这 呼应一下我们的手臂。 我只是想要啊，做一个就是有仪式感的告别见面会，干嘛要把我打扮得像花仙子一样？ 对对对。 童年，然后整个会场的这个背景音乐都是花仙子的主题歌。 是啊， 好，图八啊，这是海棠给我的建议。当然是这样，我觉得抛开手套这个部分，大衣的部分，我觉得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就是穿上又不跳，不是说很 跳脱， 哎，跳脱或者是特别的炸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又比较个性。 对，是因为它这个领子的设计呢是做了一个没有肩线的设计。通常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我们的肩是前后片跟我们的肩是重合在一起的，但是它是直接做了一个斜度，然后跟我们的领子还有我们大身放在一块儿了。而且很好的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样做很容易显得没有脖子，但是他做了一个前微的一个深微的一个处理，这样就把我们从我们前面来看的话，我们脖子是可以露出来的。然后是，而且还有就是他这个腰身的设计，他这个腰，平常我们的大翻领可能最大可能也就是8-9公分、10公分的样子，但是他这个翻领直接是从我们的这种，胸围线以上的这个位置直接横插过来的，是很有廓形感的一种状态。还有他的小袖子啊，下半身廓形很大，但是他袖子做的比较包贴，然后就会感觉很利落很帅气。 我为什么觉得特别适合夏夏，第一就是因为那个夏夏的皮肤的状态是很白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特别白的一点的料子，而且是带一点点米色比较温暖的一个状态。其实它还是一个，它虽然是一个白色系，但是它还是一个暖调的一个白色。另外一个就是它上半身下下肩膀很窄，就是肩膀不是那种很宽肩的那种状态的那个肩膀，所以就是选了一个这种斜肩的一个有点斜肩的感觉，但是上身又很利落，因为它把袖子处理得很好。然后这样就会让人感觉整个上半身是很秀气，下面又带了一点点这种大气场的这种廓形感，有没有站在那儿就有一种女王的感觉， 从工位第一个走到最后一个。你们就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些学生。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手套就是可以拎包的。然后夏夏对这个手套很无语。 一定要这样吗？刚才你看海棠说了几个从肤色到身材上面的一个建议。 对 啊，可以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现在你也喜欢第八张图片当中这个大衣的风格，真的我觉得它比较吸引我，就是它领子这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设计啊。其实大衣说起来，今年的就大家的感觉是说，哦，呢子大衣那感觉好像样式的变化不会太多，所以它这个领部呀，包括它这个就是这个腰部的这个有一点点变化，其实已经算是在突破。 对，它这个廓形做得很不常规，它这个一定是这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立裁的一个款式。然后腰间的这个设计，其实它我们现在来看它有没有一点像韩服的那种感觉，其实它下面廓形是很大的，但是它扎了一个腰带，并且这个腰带的腰线很高，基本上是在胸围线以下，所以会显得我们这个人整个上半就是整个这种视觉线是拉高的，很显高。 好，墨园草堂说图八呀很端庄大方，小花呢点缀跳跃，很喜欢啊，夏夏你可以尝试。 对，我觉得他的形容比我形容的好多了。 墨园草堂，如果我们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办告别的见面会，你要来好不好？如果你来，我就尝试给你看。 好， 要来啊，一定要来。如果要来的话，回复我一下。还有这个威武说了，我们聊个最接地气啊，有可能有点不上档次的话题呗，就是一件大衣呀、啊，穿多久我就清洗它比较好。这个是很上档次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刚刚广告的时候，我跟海棠也聊来着。 对，这个问题就跟你的那个大衣的颜色材质有很大的关联。就是你大衣的颜色如果是浅色系的话，可能你需要一个月就得清洗一次，或者是你每一周穿完，如果它穿衣的频率比较高，穿两三次。像浅色系、白色系或者是这种浅驼色系的话，你的袖口就要处理一下。然后如果是深色系，藏蓝色或者黑色的话，那你穿完整个冬季，然后在你准备明年要把它收纳起来之前送到干洗店，干洗完之后封箱就 OK 了。对，这是洗的衣的一个简单的频率吧。还有就是那个有时候我们说，哎，是不是所有的衣服都要去送到干洗店，虽然说不是说所有的衣服都要送干洗店去洗，但是大衣本身这个廓形还有它做衣服的一些工艺吧，决定了我们很难手洗，因为它需要一个超大的一个盆，而且可能还会有这个缩，就是如果它含了毛，比如说含50%以上的毛，它可能就会缩，然后洗完之后会变形，你晾晒的这种不太规范的话，它也可能这个出现棱啊或者是鼓包的状态，所以尽量不太建议去干洗，尽量建议去干洗， 不要水洗，一定要干洗， 对，也千万不要机洗，千万不要机洗，千万不要机洗。 海棠跟我说他有一次想不开，哈哈，觉得有一个大衣呢好像型儿也一般嘛，就是哎比较阔， 就比较柔软，它不是那种特别有型的大衣，我觉得扔在洗衣机里想试验一下。当然这是作为一个服装从业者这勇于冒险的精神， 对，任何事情都要尝试一下嘛。 对，是， 对对，比如就是你们现在就特别建议我尝试一下这个小花的这个手套。墨云草堂说了，有时间一定来参加。 好， 那 我决定要给那个夏夏做这件大衣。 我发出了这个邀请之后，你们好不好关注一下我们就是微博粉丝群啊？怎么进微博粉丝群？就是在我的微博置顶第一条就可以进微博粉丝群，关注一下微博粉丝群里边。当然，我也会在我的微博里面跟大家来说这件事情。还有人好，但是说回到这个清洗的问题啊，大衣清洗的问题。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以呢子大衣为例，因为它有一些这个羊毛的成分啊，羊绒的成分在里面。我有一件，我就觉得其实价格也比较高了。第一年买的时候觉得 特别好， 哎呀，那个手感你知道吗？就每天想揉自己很多遍，就特别好。而且呢，这个颜色。就是那种宝蓝色，就特别喜欢啊！很多的设计师看到，当时也就说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棒。但我观察了一下，大概到两个就洗两个冬天，我到今年再拿出来看，我就觉得，因为也是送干洗店打理，每年也是送干洗店打理，好像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两季，就是两个冬天过去了，它就那个手感就变得。就是感觉把那个纸啊压实了，我这个形容大家能够理解吗？所以这个是毛呢大衣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 对，因为它这个毛绒，它只要有绒的状态，一经水洗，纸会减少，而且水洗可能会有碱性或者酸性的这个洗衣液，它都会对我们这个天然的材质造成损伤，不管是从光泽感上，还是柔软度上，甚至是从起毛量上，这个不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没有哪件衣服是越穿越新的，只会越穿越旧，越穿手感越不好，越穿感觉越硬吧。 这个不是，因为我有时候就在就是看到就两个冬天过去了之后，我再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一是有点可惜，因为它那个颜色就是那个宝蓝色很正的话，你就觉得很难再找到一个跟它完全一样的这个感觉的。然后呢，同一个品牌它也不会再做这一款了。 是， 一方面是可惜，另外一方面是我在跟海棠问过这个问题之前，我就有点怀疑自己，你知道吧？ 是你把它穿坏了吗？ 对，是我护理不当，还是我当时没有选好？可能它这个成分没有那么好。但是今天海棠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可能真的常规来说，你打理两个冬天，再长一点吧，我说三个冬天，就它就没有办法再 说非常的颜色上面也是那么的亮丽啊，然后手感上也不可能那么好了。 是的， 大家不要怀疑自己。 对，所以像如果含了天然材质羊毛或者60%或80%以上的，甚至含了羊绒材质的衣服，其实我的建议是尽量避免去洗，哪怕是干洗。如果你觉得它脏了，你可以局部处理。 但是我就基本上属于一年就洗一次那种。 对，就是、 因为比较注意嘛。 对，但是因为它你穿的时间，你就像保养，你放在那儿放一个冬天，你是不是你就在那儿挂着，它是不是也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 嗯， 对吧？它也不会说就是更好，它也不是生长的状态，它只会慢慢的凋零的感觉。就是我说尽量避免洗的状态，就是因为洗衣服来说，对于这种含毛的衣服或者是这种起毛会起不叫起毛吧，会有粒绒感觉的衣服，伤害是很大的，只要是水洗。 嗯， 所以我们尽量可能就像我们不小心弄脏了，可以用这种湿毛巾去擦，蘸着一点洗衣液去擦一下，或者是你觉得袖口哪个位置脏，你可以适当的去擦。其实本身这个新的衣服呀，它是有一定的耐脏率的，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件衣服，你可能不小心弄脏了一个位置，你稍微处理一下之后，它会自然而然把那些颜色慢慢的吃进去。当然这个不宜久那个什么，就是时间很久了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它会吃掉一部分的脏。 哦， 是 这个感觉，衣服自己也在呼吸，呼吸， 对，然后把那个灰尘慢慢的吸进去。当然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当然刚刚是我自己 一个形容 臆想的，对我自己这种臆想， 嗯，因为我们说，嗯，你看以前有本书嘛，就是我忘了，这是名字是叫什么？是叫水也会呼吸，还是水都知道？啊，这反正总之呢，就是讲这个水啊，就是你每天跟它讲话啊，它这个就是你在显微镜下面去观察，你每天跟它说好听的 啊， 它会它的形状会发生改变，它会变得很好看 哦。 然后你每天骂它，它就会变得非常的丑了。 哦，我知道这本书是一个日本的研究所出的， 对，就是。哦，好，对对，虽然我也没有听到海棠就是给我口型说的是什么，但总之了，就是就是这个生命感啊，我们虽然说给它是一个形容而已， 对，是的， 但是呢，这也是海棠作为设计师，他的一直观察这些材质啊，他们本身是不是会有一些 对 一些呼吸感？ 对他们一定是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周边，它虽然不能说它是一个可以生命的有生命迹象的东西， 嗯， 但是它一定是有自己的这种容纳度的， 嗯， 因为它毕竟是很厚的材质。 好了，这个要来参加我见面会的这位朋友说了，海棠，我可以预定这款手套吗？你嘻嘻什么呀？这个你是要给我定还是给自己定？你先说清楚了，然后海棠再回复你能不能定，好不好？然后呢，奇奇姑姑说了，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就刚才说到这清洗，包括洗过了之后，大衣它可能会慢慢的就没有以前的那个质感了。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呀，衣橱里边永远少一件衣服的原因。 对，让我们买衣服的冲动就是。凡是新衣服穿过了洗过了它就变成了旧衣服。 嗯，好像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哎。 对，只要经历过。 哎呀，道理都是相通的吧。还有小小在问啊，我也要来参加见面会，但是呢举手提问说帮忙请假和报销路费嘛。来，你告诉我你想在哪儿见我。我自己出路费去见你，好不好？这啊，这个大不大钱？ 大。 我们说到这个，确实是，倒计时两个月的时间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就是在876的电波当中，大家不会再听到我的声音，那想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倒计时告别的见面会的朋友，欢迎大家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给我留言，不管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还是在我的微博的任何一条直播帖下方都可以留言，你们的评论最新的评论我都会看到，想要来参加以及说有没有一些建议的时间啊，大家可能是 周五的晚上会比较空，还是周六的白天比较空，都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了。其实我今天挺想要海棠说说颜色这个，我们一点点时间吧，一两分钟好不好？ 可以。 就是今年的我们回归到说传统的，如果还是买呢子大衣，这样子的话，今年又流行了什么样的颜色？ 其实今年大地色系有一种复苏的感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像这种浅咖驼色啊，或者就是应该说某一年流行过的焦糖色，但是它这个红的这个颜色成分去掉一点，然后可能是这个颜色开始复苏， 大地色， 对，大地色系。然后像这种酒红色或者是墨绿色、深绿色，像这种深色系的，它是